然后就不认可，不认可怎么办呢？就买书。我第一次发现那个咱们吉林市那个演讲一口才，我是七七买呀，就回去看了，就一字不落的从头看到尾，看一期又一期的。我说是不是看完了就会了？我说还那样， 有心理障碍， 有心理障碍。我说这也没用啊，还不是没用，潜移默化的起作用的。潜移默化，就是今天呢，我给能大家讲治胃病，实际那已经他有受益了。但是他不是立竿见影，昨天看的书，今天这家伙滔滔不绝，不是，就像那说铁棒磨成针啊，说铁棒，你要是这么细的，那撑一会儿就是针， 对， 你这么粗，一半会儿撑不成针， 对， 它有个过程， 对， 它有过程，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， 对， 那都到50多岁呀、男一有场合还紧张，我说，这都老头子了，你说还紧张啥呢？ 就是的。 是不是？那也不行，还得逼，就把他逼到今天，是吧？没有办法。 所以说，苦难是人生最好的老师。 对，要不我说，贫穷不是那个不好，这个贫穷 你说救急不救贫啊？ 救急不救贫，这人呐、就一定要经历了这么多的磨难，一看啊、有点苦，像今天这孩子。简直搞蜜罐子泡出来的， 就是 那不行。现在有些家庭啊，说把小孩弄农村去待两天，你待上几年你看看， 就 现在你去待几天也吃不着苦， 对， 到农村也是玩儿，是不是？就是见识见识，感受感受农村的气息。说那时候能支起来下上山下乡，吃不上穿不上， 还得干活哈， 还得干活，那可是。磨难，那可是最好的锻炼。 对， 所以你看一样的事儿，每一个人对他的看法、观点， 这就是仁者见仁。 对，这就是仁者见仁， 智者见智。 智者见智。那这些知青年返程之后， 这忆苦思甜哈。 对，他们忆苦思甜，知道珍惜。 对， 所以今天这茬知识青年，为这国家做出了很多贡献呐。那么我们现在这孩子要再长大了。如果他依然那么娇生惯养，也不知道尊敬别人，是不是？因为现在老人都尊敬他们了，反过来了，你看这就是麻烦吗？ 就是， 是不是？所以这场孩子要如果没有一个好的传统的文化教育，用现代文化教育，这场人要教育完蛋。现在的文化是商品文化，是市场文化，是经济文化。你说能教育出像传统文化那样的孩子吗？传统文化利益驱动也不是没有，但是很少很少。这个演艺界呀，这文艺界呀，要为这个社会大众服务。 对， 为人的这个精神 价值 观念价值服务。 对， 如果这一切都往金钱上引导啊，谁当明星挣了多少钱，发了多少财， 就是 这些妥了。就都往这样使劲， 都向前看了， 都向这样努力，这就不是价值了。 对， 这就要出片。国防军说他是国防军，中医馆他叫胃气，在皮肤表面有他保护，那确确实实就啥皮肤病没有，但是你要把它一旦碰破了，这个病菌病毒就有机可乘，这就证明这是敌我矛盾。你像有我在北京，我们公司的一个小女孩，她就打电话，在那马路上打电话，她低一头，她也不瞅到，就低一头这么打，连走带打，光着就撞电线杆上了。 对， 你看一下就半脑瓜皮就撞个大口子，那血就出来了，出来以后就上医院了，到医院吧，医生说你这口得缝。你要不缝吧，那个将来做一个大疤痕，必须得缝。要缝呢，得先把头发都剃光。 哎呦， 你看一个小女孩儿， 就是啊， 她一想这都剃光，那不跟小尼姑一样吗？哎呀，她就呜呜哭。 陪他一起去的我们公司的一个员工啊，就跟他说，举个什么例子呢？说厨房那个老做饭有油渍，油渍，是吧？ 对， 哎，搞温水也洗不掉，你搞开水也洗不掉，你搞凉水也洗不掉，搞啥能洗掉？ 洗洁精啊， 哎，洗洁精，哎，搞洗洁精一洗就洗干净了。这个洗洁精啊，它不是说这个豆油的油渍哈能洗净，对豆油有作用。荤油沾上了，就是污染了，你告诉它一擦也能擦掉。 麻油， 你麻油它也能擦掉。 对对对。 这个你柴油它也能擦掉。 对。 你豉油它就能擦掉。 对对对。 为什么呢？这就叫相似相融。也叫一物相一物，哎，这个洗洁精啊，它是碱性物质，油呢，它不怕水，它就怕碱性物质。你就是有100种油，这洗洁精全有作用，哎，这理是一样的， 对， 你不能说你要能擦豆油，擦一种油擦掉这是真的，你能擦掉两种油那就叫假的。 就说这个病虽然很多哈。但是这个发病机理是相同的， 它机理是相同的， 对， 是不是？ 万病同源啊！ 就是万病同理， 对， 万病都由病菌、病毒引起的， 对， 这是主要矛盾，这是敌我矛盾。那除了这个以外呢，还有一个内部矛盾，所以这都是呢，内部的问题，也有一个制约， 对， 平衡， 对，监管啊， 监管，这个机理，这个小国家、小社会。他也有人监管， 对， 这个监管呢，就是靠内部， 对， 西 医所说的这个免疫系统啊， 免疫系统，接下来吧，我还专讲，这免疫系统，这个到底是咋回事儿？ 好， 你看那个我讲的跟现代医学是不一样的， 对， 就是我说这个吧，它道理啊，它基本都是相通的，用中医这个倒能解释， 哦、 中医阴阳平衡，正气存内，邪不可干。啊，有只要阳气在，这是中医的伟大。那么他说这套呢，在宏观上，用具体用微观，就谁也理解不了。 对， 但是把卫生态学，看明白了。 其实对文骨科某种程度上也帮助了这个中医哈。 对，他还不发明显微镜吧，永远是个谜。 就是 老得猜，他到底是什么？那么。凡是皮肤上的这些个疾病啊，它都有这作用。就连这个皱纹，你说人老了，这个脸上长皱纹， 皮肤松弛了哈， 长皱纹这是很正常的， 对 啊，尤其眼角， 对， 我50多岁前吧，发现我也有皱纹了， 哦， 可是呢，这就过了20来年了，这70来岁了， 就是啊， 眼角皱纹它自己就没了， 就是啊， 额头原来皱纹是很深的，现在比原来还浅了。 哦，年轻了。 为什么呢？因为它调节了阴。这个皱纹呢，使你老了，老了细胞减少了。 哦。 细胞， 或者是萎缩了。 萎缩了，减少了。 退化了， 它就出皱纹了。 嗯。 可是用阳一调呢，这个细胞又平衡了。 恢复生机， 他又恢复他的这个生机了， 活力了， 活力了，所以我发现，哎呦，我说眼角皱纹还少了， 就是， 就是有的 明显了哈， 有的40来岁就40多岁就是长， 对呀、 就是你看，他还有就是眼角皱纹这个作用，他还有，那么呢，有人长老年斑，老年斑，他对他还有作用。 哦， 这块呢，可能 同样的道理啊， 对， 都是抗衰老的机理。 这块有可能呢，讲到5分那块，我可能要讲这个话题。 它的第5大功能。 对，老年斑还有作用。 哦， 还有呢，就是这个蚊子咬，虫子叮， 虫叮蚊咬啊， 蚊咬。我估计就毒蛇咬，恐怕都有作用。 啊，这是还没试验过哈。 就是没试验过， 病厉害啊。 反正就是我不管走到哪。这个 都随身携带， 就是身上带这个哈，晚上一旦就屋子里有蚊子，然后就抹上， 分解毒素了， 分解毒素了，